T+1 交易制度，今天买完当日不能卖，这种风险实际上是很大的。所以说超短线的这种搏傻的这种走势呢，我觉得不适合这个所有的这个普通的投资者。所以在二十天线下的这种行情，我建议普通的投资者还是以观望为主。 嗯，好，那么您认为指数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和可能吗？ 现在就是说有一种矛盾的思潮，因为首先我们我在这个北京台里边我提示大家，就是说中国股市开始一轮上涨，是创业板的1184点后，但是在冲击到这个89天线的时候，我在台里边我跟讲，我说我们这里边有个回落，但是回落的这个幅度呢，没有在我预想的20天线上企稳，多少有点失望。但是我们这两天观察这个跌幅榜，我们发现跌停的非常少，基本上下跌排前头的都是前期涨幅较大的股票，或者基本面突然出问题的股票。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倾向于1184.91点那个位置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底部，但是我们不预测，我在等放量启动点再提示大家二次进场。 所以还是需要看到明确的入场信号之后，可能那个时候再进场的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现在要低一点。 对，因为从那个沪指6124点到现在跌了11年半，从那个2015年6月那个第一次股灾到现在跌了3年半了，所以说我们主要想的就是接下来的行情哪一波有可能是大行情，一旦是大行情就不是3月2月，可能是1年2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说不差头前这个10天8天的时间，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再进场，这才是王道的操盘方法。 嗯，好，谢谢您的分析和提示。 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11月30号20:40再度开启。分析师预测，本次下调幅度为每吨480元左右。本次调价落定之后，我国的成品油价或基本回到年初的水平。就在几个月之前，国际油价一路攀升到4年来的高位。目前，国际油价已经连续第7周大幅下跌，创下1年多以来的新低。近日闭幕的第5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传来消息，我国的 5G 频谱牌照最快将于今年年底发放。中国三大运营商均计划在明年实现 5G 的预商用，在2020年实现 5G 的正式商用。中国移动明确表示，要在2019年上半年推出首批 5G 智能手机。华为、OPPO、小米等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在明年上半年发布 5G 手机。今天美元指数强势拉升，在岸人民币收于6.9485，上一交易日收于6.9351，下跌134个基点。今天的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4.09元。经过近一年的调整 ，A 股市场正在由此前的烫手山芋，逐渐变成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其中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场外资金正在借道 ETF 火速抄底。根据万德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股票型 ETF 基金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大关，相比去年年底增幅超过了50%。在下半年增幅规模当中呢，像沪深300 ETF 等又成为了主力的产品。比如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号，华夏沪深300 ETF 四季度以来日均成交额达到3.2亿元，11月以来更是净申购超过8亿元。在全市场沪深300 ETF 中排名第一，最新规模接近240亿，占全市场沪深300 ETF 总规模的25%。业内人士分析表示 ，ETF 是高效的资产配置工具，具有交易便捷、费用低廉、分散风险、操作透明等特点，是不错的低位布局工具。建议投资者可以选择规模大、成交活跃、折溢价率低的 ETF。万德数据显示，截至到11月20号，华夏沪深300 ETF 自成立以来，年化超额收益率为2.36%，今年以来年化超额收益率为1.66%，均在100亿以上沪深300 ETF 中排名第一。同时，今年以来跟踪误差仅0.14%，跟踪效果位居同类基金前列。 但是我们也得提示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随着年内股市接连下挫，私募基金的业绩也显得疲软无力，就连曾经的公募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也无法独善其身。数据显示，由王亚伟创办的公司所掌管的12只近期净值有更新的基金中，年内亏损全都超过了9%，其中2只基金跌幅超过30%。当然，我们在看待私募基金所面临的跌幅的时候呢，也应当和大盘以及相关的指数做一个联动的比较。近日，银保监会批准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的消息，让外资保险公司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根据统计，目前国内的外资寿险公司28家，外资财险公司22家，合计50家，占国内179家保险公司总数的28%。尽管外资险企数量约为国内险企总数的30%，但市场份额暂不足10%。不过从保费增速来看，外资寿险公司的增速高于寿险行业平均水平。今年1月份到9月份，外资寿险公司同比增速为1.5%，高于国内寿险公司-3.48%的整体增速。去年11月份，财政部宣布保险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消息，拟在3年后将外资对人身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5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昨天，中国人保在 A 股上市后首次收绿，当日下跌7.24%，收盘价7.18块。该股当日换手率高达40.84%，成交金额达到29.81亿元。今天收盘，中国人保下跌3.90%。从11月16号登陆上交所，中国人保首日达到44%的涨停上限之后，随后连续收获了4个涨停板。上周五，在盘中该股打开涨停板，最高价达到7.74块，比发行价3.34块上涨131.74%。根据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人保的最新 A 股 H 股的价格比在5大保险公司当中是最高的。北京市昨天集中出让13宗经营性用地，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些地块的竞拍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位置最好的丰台区的2宗净现房用地挂牌起始价最高分别达到56亿和46.2亿，最高销售现价为每平米71087。该地块现场竞价超过45轮，另外还有多个现净房地价接近底价成交。顺义区的一宗共有产权住房用地流拍，最终共成交12宗地块，成交总金额达到316.46亿。多位房企人士表示，北京土地市场已经明显降温，现在是拿地的好时机，土地供应量多，竞争没有以前那么激烈，房企们变得更加理性。也有房企表示，拿地是出于自身补库存需要，毕竟在北京还要生存。不过也有企业仍会担心拿地的风险，毕竟有之前拿地的不少现净房项目，如今的销售情况不如预期。近期多地房贷利率松动的消息引人关注。在深圳，此前已经有消息指出，北京银行下调了首套房基准利率上浮比例，招商银行首套住宅房贷基准利率上浮12%，二套房上浮20%。房贷利率一直是购房者关注的焦点。此前，深圳绝大部分商业银行网点执行首套住宅基准利率上浮15%，二套住宅贷款利率执行基准利率上浮20%的标准。不过，从10月份开始，全国部分城市银行首套房贷利率已开始有下调的迹象。除了房贷利率出现松动，深圳的新房市场在年底也出现了井喷。市场数据显示，10月份深圳共有18个新房项目入市销售，其中住宅和公寓产品的总推量达到9977套。11月预计将有21个新房项目入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刘先生一起来聊消费股是不是压箱底的投资品种啊？您首先表个态呗，是还是不是？那 肯定是，消费股应该来说是不是说最好，应该来说是那个资本市场上股票市场上就非常非常好的一类投资品种吧。 那如果多少几个跟他一起压箱底儿，你还会选择什么？ 消费，金融也都是不错的，比如还有那个医药，对吧？医药其实也算是消费， 大消费， 对，大消费的一种。实际上这些是不是压箱底的品种？其他的话就是说是实际上就投资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就长期投资可能还不太适合其他。 我们首先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消费股，包括所谓的大消费股啊，都包含哪些方面，或者是说哪些行业啊，哪些领域？ 消费股的话，首先就是说，肯定是我们从吃穿住行来看啊，首先是吃的部分，食品饮料，对吧？这是吃，就典型的消费股，最典型的消费股里面有很多大牛股，食品饮料，然后呢，穿，对吧？纺织服装是吧，那个另外呢用的家用电器是吧，家用电器，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跟娱乐相关的旅游啊，餐饮啊，酒店啊，就是说这些是典型的消费股。另外呢你刚才讲了，就是如果说医药算大消，也可以算大消费里头，对吧？就是刚才讲的，就这些应该来讲就是消费股，主要是包括这一些。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跟房地产有关的， 跟房地产有关的呢，跟房地产有关的话应该来讲实际上就是说家用电器，算是比较典型的消费。但是呢其他的跟房地产有关的，比如说是那个你说房地产上游，那肯定不是消费股，对吧？钢铁水泥那不算， 这不算， 对吧 买两斤水泥回家。 房地产本身，房子本身啊，其实也不能算消费股，对吧？然后呢房地产的下游，对吧？就是装修啊，家电啊，对吧？家具啊， 对， 这些是那个是算是消费股。消费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是比较简单，就是说是那个肯定是跟个人的这个 生活 消费相生活消费相关的，对吧？然后呢消费股的一个特点呢是那个他消费完了可能就要进行下一次消费，对吧？消费完了就没了，要下一步的消费。所以消费股有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需求啊，就他面临的需求应该来讲总是稳定的，或者说是越来越大的。因为消费这个东西是每个人今天消费了这样东西，今年消费了，明年可能就会继续消费，后年可能会继续消费。而且人的消费啊，人有个人性在里头嘛，一般来讲，会每年一年比一年高，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它实际上是那个这个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对吧？ 物价也在涨嘛， 物价也在涨，对吧？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过去这么多年，为什么消费股表现还可以？就是说，人均的可支配收入，虽然说大家感觉经济不景气，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实际上还是在增加的，增加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那个，实际上每个人的消费能力总体上来讲，就改革开放以来是越来越强的。至于大家那个现在的消费的这个水平，跟10年前、20年前比一比，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其实现在呢，大家也对于这个投资啊有了更多的了解啊。改革开放刚才您谈到了，我们的这个收入提高了啊，我们的这种居住面积也提高了，我们的这种生活品质也提高了。 是。 但是比如说在上世纪啊90年代的时候啊，或者说呢这2000年初期的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消费股有这么热衷吗？ 应该来说那个时候啊，中国的股市啊，实际上我觉得就进化的很慢，应该来讲是2008年以后才开始进化的。就是说原来的中国的股市确实纯炒，也没有价值投资，是吧？应该是2008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说大家经过2008年大牛熊市的这个洗礼啊，就开始思索股市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巴菲特呀、价值投资理念啊，然后慢慢引入进来。这样这时候他看，哎，在美国那些很牛的基金经理发现他们投资的品种好像很多消费股。另外呢也有人梳理了一下美国从有股市以来，比如说两三百年的这个历史看，复合增长率最高的就是消费和医药，对吧？就是然后呢再经过一些其他的这种分析啊，现在慢慢的形成了，就是说确实是消费股有它独特的魅力，跟其他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从长期投资角度来讲，从价值投资角度来讲，消费股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品种。消费股好呢，就是刚才讲的，总结一下啊，哪几方面。第一，消费股消费它面临的需求啊，面临的市场总是就是说要么是那个稳步增长，要么是快速增长，很少有断崖式下跌的。这个是投资里面非常关键的。其实投资里面我们看，如果一个企业它面临的市场是在向好的，这个企业或这个行业这个股价几乎很难下跌的。如果一个企业面临的这个市场环境，这个面临的行业环境是下滑的，这个企业无论做得多好，它的股价都会下跌。所以说消费股就是说很多行业我们很难判断这个行业是在景气周期还是在不景气周期，但是呢消费股大概率10年里面可能有8年甚至9年它是在一个景气周期，概率高。 刚才您用的这个周期的跨度是按年来算的啊， 对， 不是按月啊， 对，按年， 也不是按这个日来算的啊， 是按年算。 我这也有个数据啊，就是按照美股1969年至2009年的这个数据啊，在十大类产业当中，比如说 IT 类股票的性价比是比较差的，复合收益率呢是7.29%， 对， 那么波动率很高，31.14%，所以呢，它这个收益不低。不高，风险很高啊。那么消费品呢，必须消费品的收益是很高的，达到13.57%啊，这是一个复合收益啊，复合收益 很高很高了。 对，这个确实，这是美国走出来的跑出来的数据嘛。 其实中国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您看啊，就是说股市真正的表现，从长期来看啊，跟大家的这个主观的这个感觉就是相反的。大家感觉好像 IT 股科技股应该是大牛股很多呀，但事实上如果放3年5年看， IT 股的收益率是非常低的，波动率很高。大家其实啊，大家喜欢股票，发现喜欢的是高波动，不是喜欢的高收益， 就是跟过山车一样喜欢的是心跳啊。 对， 一夜暴富的心态在这里面， 大家总是看到它涨的那一面，没看到跌的那一面。这一轮从2015年到现在，很多 IT 股票科技股都跌了90%多的，但真正消费股很少跌一半的。 就还是以美股为例，最近美股的这个调整基本上抹平了今年的涨幅，也是从科技股开始的。 科技股呢，它为什么就是说是波动这么大，收益不大？它最核心的原因啊，是因为它的这个行业这种快速变化，就是没有几乎没有任何企业，它能每次抓得准这个行业的这个技术的趋势。产品的趋势抓不准。 对，我听说一段子，就是一企业投资这个做某面板的生产线啊，投资了好多钱啊，第三代第四代，结果呢刚开始第五代出来了， 是 你说这个打水漂了，感觉 太怪了。这所以说，但是消费股有个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就是很多年都不变，就是白酒它甚至300年不变，对吧？都有可能，对吧？有些中药，对吧？白酒就是，所以说科技股从股票企业角挣钱角度来讲，消费股它的就是说对企业来讲它的需求稳定，然后呢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江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振华。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接着来聊消费股哈，是否是能够作为压箱底的投资品种。今年虽然从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消费股跑赢了大盘啊，跑赢了很多的指数，但是呢也是有跌幅的啊， 也下跌， 从整体来看的话、啊、 也是下跌， 是除了一些个股明星个股之外哈、啊、那有人认为这些明星蓝筹啊，包括以一些食品和家电为代表的公司啊、 嗯、 都出现下跌，是不是最后的一次下跌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确实我不是太擅长判断这个短期的这个行情啊、嗯、就是说很多人都说，就是因为特别是其实是消费啊，我观今年像跌了2波， 嗯， 一波是那个6月底跌了一大波， 嗯， 6月下旬那波呢，是因为就是说大家判断上半年的整个消费啊出现了下跌， 不如预期， 特别是零售指数啊、汽车呀、家电啊，出现了这个，特别还有一些白酒啊，都出现了这个不如预期，所以6月19号再叠加这个贸易战，6月19号到那个6月底出现了很大下哦，还有一波是那个8月份，就是算一波吧，下跌很大。第二波呢是那个，就是那个在十月底，就是说是那个是由于什么呢？三季报就是以这个茅台为首的，对吧？有一些公司大家都觉得可能不达预期，实际上业绩也还不错，不是很差，只是说增长放缓了，所以茅台跌停嘛，对吧？然后茅台、五粮液、洋河为代表的整个消费股又杀了一大波，这一波大家认为是不是补跌见底了，对吧？可能这也是一种猜测，但我个人就是说是那个，确实是那个，从过去经验来看的话，说强势股补跌是见底的标志，可能这么说的。但是我个人就是说，确实是那个，也不太会判断到底是不是见底了。反正我自己个人认为呢，就是核心的还是要研究好你自己的股票。如果你股票研究好了，其实市场见不见底，其实也不影响你挣钱。实际上我们看就是整个市场一直在下跌今年，但是呢很多股票你看7月份以来是就是说一直在就是稳步上扬的，就没有破7月份以来的底啊，就比如说银行板块、基建板块，对吧？然后包括有一些那个通信板块，实际上他们是7月份就见底了。 就是这样。然后还有的板块，有的板块呢是那个最底部是在这个十月底，对吧？十月份是吧？就是是这样。那市场到底什么时候见底这个问题，我一直就是说有一个，其实我有一个答案，就是说市场什么时候见底，当时是没法判断的。 嗯， 只有过很长时间，确认牛市来了，回过头去看， 嗯， 市场就见底了。对吧，是这样的。另外很多人就是说存在着什么呢，就是说投机心理，比如说认为哎，市场可能还要跌，我等市场行情确认了我再买，对吧？刚才有个嘉宾这么讲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我是挺不认同的。你看啊、哦、十月十八十九号还是市场反弹，是不是？十月十八号是见最底，十月十九号市场反弹。那我想请问那些抄底的人，什么时候确认市场？很多人你知道吗，去做趋势投资的人，他们是十月十九号反弹肯定也不会买，对吧？还要去看确认，确认到一可能到十月底开始买了， 嗯， 买完之后马上就下跌了，对吧？所以说是那个，实际上这些人他赔的比你一直是拿着的不少。今年以来总是说认为确认了可能反弹了进去，结果砰下跌，确认了进去砰下跌，其实还不如一直拿着优质的股票。如果一直拿着，今年一直拿着这个金融，拿着好的消费股，今年到现在赔就是亏损也就10%左右。 嗯， 但如果说不断的去认为就是说反弹了再进去的话，实际上就是那个可能今年赔的就很多。 有的时候它个股和大盘的行情完全不一样， 对， 它会率先走出来，就像刚才您说的， 是 它可能提前一段时间它就止跌。 就是说还是要那个研究公司，它真的是很便宜了，认为是跌无可跌了，我觉得你买进去没问题。另外呢，如果你真正是趋势高手的话，你就要在大家最恐慌的时候买进去，就是说那你是高手。十月十八号，今年十月十八号，就是那个三巨头还没出来讲话，对吧？特朗普跟习总书记还没通电话。十月十八号，整个市场是暴跌，就是大家觉得那个市场崩盘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相信几乎没有人敢买，但那个点买进去，那你是大收益。但你等一等反弹，你再去买，实际上等着你的就是。 就是坑了， 下探了。 所以怎么来看它啊？是否是最后一次哆嗦啊？最后一次下跌， 真不知道。 确实是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也许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那个底你错过了啊。 对。 刚才您谈到的就是找准自己看好的消费股，然后呢持有啊，握住，以年为单位啊来进行衡量它的这种投资收益。这个恐怕是能够抵御短期波动和短期心理啊这个波动的一个策略啊。 嗯， 我们知道巴菲特呢也很喜欢买这个消费股啊，什么麦当劳、可口可乐啊、剃须刀啊，啊都是他喜欢的产品啊。那您认为他的逻辑有哪些呢？ 他的逻辑啊，就是说实际上是非常清晰的。就第一点，投资股票或者价值投资里面，巴菲特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东西好懂，我能看懂。其实是在中国也有一个那个就是投资大师，现在在美国，就是步步高创始人，叫段永平。他讲了投资里面最重要的三点，就是第一，不加杠杆，就是不融资。 这是老干妈的风格。 对，投资股不能融资。第二呢，但他讲了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熟的、不懂的不投。这最重要的。所以说，投消费股，巴菲特喜欢消费股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好懂。别的行业说白了，就雾里看花，你以为你懂了，其实不懂。消费股第一好懂。第二呢，我刚才讲了，他有一个很大的确定性，就是他面临的需求总是稳步上扬的。比较确定的，因为老百姓今天消费了，明天还会消费，后天还会消费，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消费股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消费股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产品的同一个门类品类里面，它产品差异化比较大。就是说，它就是说 因为产品差异化存在，所以说每个公司都有可以有自己的定价。 您的意思是有护城河？ 有护城河，然后呢，就是每个公司的价格可以不一样，有的公司还可以涨价，白酒所有档次价格都不一样， 嗯， 衣服也是，对吧？ 对。 但是呢，你那些周期品，那就是煤炭、钢铁、水泥，包括很多品种，对吧？实际上是那个都是一样的，他们只能杀价格。 嗯， 石油也是一样，所以消费股一个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你大家看得懂，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呢，它面临的需求总是那个稳步上扬的， 嗯， 很确定的；第三呢，消费股做得好的话，它有独特性， 嗯， 它能自主定价，说白了就这一点。 嗯，好，另外呢，社保基金也挺喜欢消费股的，有人呢按照社保基金的投资逻辑去买。 是，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可以是吧？有人就看这个季报嘛，是吧？哎，这个社保基金这个什么什么组合啊，增持了是吧？或者是新进了， 是， 那我也跟着玩吧。他们这种投资也不是短期行为，是不 是？ 是 是是，是这样。 您分析这种跟投可以吗？ 社保基金呢，就是说是那个，实际上它大多数的社保基金啊，实际上都是由优秀的基金经理，对，公募基金经理 来操作的嘛， 对，操作的。一般公募基金公司里面专门有个团队给社保基金服务的，是吧？然后呢，他们也买一些，就是因为社保基金它第一呢，它就是要稳定，不需要说是那个波动那么大，对不对？稳定收益，消费金融肯定是最好的，就是这品种，对吧？ 嗯。 另外就是你给社保基金买了消费股，也有个特点。你至少是那个，你给社保基金的领导讲买为什么买这个股，好懂啊，他也懂，听得懂。你买一些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高科技，他也听不懂，是吧？ 嗯， 是这样。另外，确实是消费股，我觉得就是说，我也是建议老百姓多去研究消费股。那个彼得林奇，就是美国的，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基金经理，他就在他书上就讲了，就是他就是建议普通老百姓，就是买跟自己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相关的那些消费品， 嗯， 对吧？每天去超市，你看到的那些品种， 嗯， 肯定是那个你不会吃亏嘛， 嗯， 您可能比基金经理还要懂，您可能有优势买这些东西，但中国的散户呢，非得去买一些就是自己也不知道他干嘛的这样的公司，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嗯，特别是在这个大盘波动的时候哈， 对， 这个确实能够让你少赔一些钱， 少赔一些钱， 对，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一开始谈到消费股，它还是包含很多方面的， 很多方面。 那公司呢，也是数不胜数， 最多了，品种最多。 对，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了解行业，是吧？了解行业之后，再来了解这个 行业的话， 公司、 食品饮料、家用电器， 嗯， 纺织服装。 对，我们这样挑几个吧，啊，挑几个您也一直在研究和关注的行业，我们再来分析分析。 就是说，消费股呢，比如说我们说食品饮料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一个典型的消费股，其实啊，大家真的不清楚不知道，就是说，据我了解，就是说，在我们基金行业或者说券商整个证券行业，那些研究消费股的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也好，是最幸福的。 嗯， 这些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他们长时间，就是说，就流动性人才流动性很小， 就不跳槽， 不跳槽，然后呢，他们真正能积累。 嗯， 真正的是靠几个消费股就发家致富，而那些研究我原来在证券公司的时候，不瞒大家说，是研究科技股的，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但是呢，就是说 您当年没得选是吧？ 对，就是说，我上学的时候也学科信息这方面的嘛， 嗯， 有那个选修，所以说是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很新很好，但几年这行业里面研究员。三年换一波。现在你去看这个，这些证券券商这行业的研究员或者说基金经理，投资研究投资那个 IT 的或者 TMT 的，全都是换人了，都跟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消费股你去看，还是那些老研究员在。 嗯，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嗯，那么你刚才谈到这个食品饮料啊， 对， 在目前这样一个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也看到这个 CPI。 嗯 的这个涨幅还不是很高、啊、 对， 那么对于这些消费股来说有哪些压力呢？ 我觉得就是说食品饮料行业呢，就第一个好的地方是它确实是跟这个，这是贸易战关系不是很大， 贸易冲突关系不是很大， 嗯， 对吧？第二呢，就是说食品饮料行业，就是说其实是 CPI 跌也好，涨也好， 嗯， 其实对它影响也不是很大。很多行业是怕 CPI 上升上行的，对吧？但食品饮料行业就不太怕。但食品饮料行业也分很多细分门类，一个是就一大类是白酒， 嗯， 一大类是这种有调味品， 嗯，酱油啊， 酱油、醋是吧？调味品。然后呢，一大类是那个叫牛奶， 嗯，还有 对吧？ 肉， 对吧、 嗯？ 另外还有一大类呢，叫休闲食品， 嗯， 比如说恰恰瓜子啊，这之类的，对吧？啊，休闲食品， 三只松鼠， 小三只松鼠啊，包括那个桃李面包啊，好多，对吧？ 嗯， 有这么大几大门类，这都是叫做食品饮料。但食品饮料实际上就是说是根据那个很就是有很资深的人的研究来看，就是说是白酒、调味品这两个细分门类，实际上长期来看是最好的，就是最就是收益率是最高的。这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呢？它原因实际上是那个就是研究过，就实际上这两个门类它会形成就是味觉的依赖性， 嗯， 它会有上瘾性 啊、哦、 就是说因为它的口味重，就这样的行业就是酱油也好，或者说是那个 醋 或者说是那种辣椒，听老干妈没上市、啊嗯、你看在香港有个上市的公司叫海底捞， 嗯， 给他做调味品的有个公司叫怡海国际，就专门给海底捞供应火锅底料的。这个公司你去看一下，今年翻了一倍多 啊、哦、所以你刚才谈到的就是味觉依赖。 对，味觉依赖就是说相当于就是它合法又有味觉依赖， 嗯， 它你习惯了某一种口味之后会一直会用这种口味。 这个不像其他的食品饮料啊，就是它换品种图新鲜， 对， 这口味吃腻了换一个， 对、啊、 面包那个再换个那个全麦的，换全麦换个奶香的， 包括那个 不太一样， 包括那个 牛奶、 那个、休闲食品这些、啊嗯、都是那个就竞争比较大，它图新鲜、嗯、但是呢酒调味品就这两个门类就是说是还是有很强的依赖性的。 当然呢，就是我们谈到其他的一些食品饮料的板块呢，他们也有一些企业是靠着把市场规模做大，我出很多类别， 对， 然后你买哪家就跟原来咱们买那洗发水似的， 是 买来买去好像都在买保洁的产品， 对，他捧的类别或者说是他塑造很强的品牌， 嗯， 对吧，很强的品牌，包括那个你是 说牛奶这个行业实际上就是说是他、嗯、是靠竞争最后剩下两家， 嗯， 对吧，大家都活得挺好的，就跟那个家电一样了，嗯，就是实际上食品饮料行业里面它有很多、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股票、 哎、刚才您谈到的这个调味品当中的这个公司确实让我们很没有想到啊，就是它在食品饮料当中的收益跟白酒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的， 它甚至就是说有可能比白酒还好。食品饮料行业再细分， 嗯， 就分为哪些东西可以归为食品饮料呢，就是一类是酱油、醋是吧， 你说调味品， 调味品，对，调味品，对，酱油、醋，另外呢就是你看那些那个火锅底料， 嗯， 是吧，包括那还有呢就是那包括那个佐料其实也算，就是榨菜这一类、嗯、都可以算成调味品， 嗯， 这些品种实际上就是说是它都有很强的这个依赖性。另外呢这个行业里面新的竞争者要进入这个行业其实挺难的， 嗯， 非常难的，嗯，然后这个行业还有一个特点，这个行业啊就是说其实它都是能慢慢提价，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其实它每年哪怕提5%-10%就不得了，但是老百姓感觉不出来，它的就整体的绝对价格还比较低。 对，那么这些股票呢有涨有跌啊，也许有些股票的涨幅，你看今年已经很可观了。 对， 那从介入时点的角度来说，符合什么样标准的股票，就以刚才您谈的这种食品类的股票为例哈、嗯，我们就值得下手投资了呢？ 我觉得就是说是，其实现在的食品饮料行业，就是说这个行业里面有个好的地方是龙头啊，每个细分门类的龙头实际上都已经跑出来了， 嗯， 对吧？就是新的要颠覆他们，其实很难很难的，不像这个科技行业， 嗯， 腾讯这么大， 有可能它过几年就会被颠覆，但在食品饮料行业要挑战就把人的味觉整个颠覆过来是很难的。所以说是那个你看像酱油海天味业对吧，涪陵榨菜，白酒茅台，不用说了，五粮液是吧，就是你选几个什么时候投资，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他们这些公司都会遇到出问题的时候。 嗯， 如果他们如果真正出问题投资是最好的，但现在没出问题啊。你看在2013年的时候不是白酒出问题了吗， 塑化剂， 塑化剂反腐， 嗯， 就是暴跌，这个时候投资他们实际上白酒投资2014年初投资到现在将近翻了10倍， 嗯， 很多股票对吧。然后呢那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那个应该来讲就是说他们本身没出问题，但是大盘出问题了， 嗯， 对吧，大盘出问题了，实际上这些板块你现在第一能防御这个大盘下跌，第二呢就是说是实际上如果说大盘反弹但真正牛市来啊，像这些公司可能不是说涨得最好的，但这些公司应该是上涨应该是确定性的。 嗯，其实投资比较难的就是不太好找确定性的机会。 其实确定性的机会我跟大家讲，食品饮料龙头食品饮料从长期来看确定性的， 哎， 实际上是确短期都不确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是有它比较强的这种先天优势在这儿 啊， 就是确定性相对来说不会受外界一些因素的影响。 就是我们从财务上面来看啊， 嗯， 我之前我在大概第一期还第二期 咱们聊过 有个叫 报表 净资产收益率的， 嗯， 这么个指标 ROE， 你这个指标你去看食品饮料行业， 嗯， 它比别的行业都高，都是15%以上的。 嗯， 所以这个指标就是说，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投资回报率就是15%以上年化。您只要是抱着这个行业里面的公司，它在相对就是说不景气的时候、不太好的时候，你买进去，实际上是那个确定性是很高的。只是说短期的话，因为大盘在跌，你很难说，是吧？ 嗯，当然，选个股啊，我一直还是认为是一件非常专业和困难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你看好这个行业的话呢，跟消费类沾边的基金倒是有不少。 是，你看，就是说这基金 ETF 基金，你去看啊，其实是那个就长期来看涨得最好的就是消费和医药。 嗯， 别的 ETF 基金实际上都是震荡比较大的。 那同样，这个两个基金经理啊。 嗯， 同一年进的公司啊，一个弄这个消费的，一个弄能源的。 对， 那这个他们俩，比如说这个 境遇会差别很大，真的是这样的。 收入会差很大是吧？ 收入它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就是其实啊，在一个基金公司里面，你看长期来看， 嗯， 就是说做能源这个人啊，很难长期干得下去，可能某一年他很好。 赶快跳槽， 第二年他就可能就下岗了。 嗯， 但是负责消费的就研究也好，基金经理也好，他能就是说确实是能把它当成一个长期事业在做。 嗯， 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是那个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是有时候是，但是呢，一个人啊，就是说刚进入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时候，他往往不知道，他会觉得可能跟日常生活相关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比较差的。 嗯。 没有新鲜感， 有些专业人士 没有神秘感 的想法。 对，我就这个没有神秘感嘛，对吧？也没有技术含量嘛，对吧？ 不帅， 不 炫， 不性感，对吧？但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实际上是那个这些行业恰恰不性感、不帅的行业是最好的行业。 嗯，如果要长期投资消费股的话，您觉得从股民的自我修养来说要具备哪些条件，包括卖出的时点和买入的时点？ 其实是他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有的人就是说是那个，我举个例子，就是有的人就是会一直买消费股，有的人打死他也不买消费股， 嗯， 乱买，有的人呢就爱买那个什么追涨杀跌的。实际上最核心的有一点，长期买消费股的人他是真正挣过钱的人。 嗯 ，A 股市场里面大部分投资者是没有真正挣过钱的。实际上，我个人就是说我自己也讲自己好了，从2013年以来就一直是挣钱的，真正在消费股方挣过钱的。你去看，就真正挣过钱的人， 他就会对价值投资会对消费股就情有独钟，是吧？所以要他有什么数字呢？就是实际上是也不用什么数字，如果说让他尝到甜头了，他就知道这个真正好了。但是呢，怎么样才能让他尝到甜头呢？实际上是要有可能有人引导他，如果没人引导，现在的股民，我说句实话，是谁在引导股民？现在都是那个证券公司营业部的那些客户经理在引导股民。从我身边来讲，引导股民买什么买什么。说句实话，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客户经理，他们在引导股民买什么？他们的目的呢是让股民多交易，他们才不管股民挣没挣钱呢。要让股民多交易的话，你买消费股怎么交易啊？没法交易。所以说是为什么中国股民都不挣钱，因为就是说给他引导股民的这个他的群体，如果说是真正的是好的这个基金经理啊，这样他肯定引导他去做这个，他们可能慢慢就会投资。其实投资消费股其实是真最简单，如果说你挣一次两次尝到甜头了，你自然就拿得住了。你如果说从来没那个挣过钱，你也拿不住。 但是也有些朋友呢是赔过一次两次还没有感到痛。 对，就是说赔过一次两次，然后呢那个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亲戚，大概90年代就开始进入股市，就一直是跟着营业部的客户经理炒股票，然后呢一直就是赔，直到去年，然后因为我之前也给他讲过一些道理，但他也从来没听过，直到去年赔的实在，今年上半年赔的实在是太惨了，然后呢看到我还在挣钱，然后让我给他推荐一只股票，我给他推荐一只股票，哎，他觉得挺稳定的嘛，就慢慢他就是尝到甜头，他就好了。 好，希望大家都做自己的贵人啊。 是 投资这个事儿也不能够靠别人啊， 对， 还是要有自己的这个主观见解啊。当然我觉得你那位亲戚还挺幸运，他赔这么多年钱他还有钱投资，他一定还是有收入的。是吧， 说偶尔挣一笔在股市里面，然后 就是说他有其他方面的收入来源， 其他方面也有， 是吧？工作呀，或者 是那个 其他的事业， 很搞笑。每次跟我说这一次返回来之后 再也不玩了 。 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投资啊，炒股啊，也是一个业余爱好啊，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正事儿，咱不是职业投资的啊，还是要考虑到更多事业的发展。其实投资是说大了啊，投资自己啊，就是最好的投资了啊。 是的，是的。 投资孩子，投资家庭啊，投资幸福啊，这都是很好的投资。谢谢，希望大家的日子细水长流啊，就像这个消费品一样啊，每天伴随着我们的这个吃穿住行用。 对对对， 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领域找到啊收获，找到您坚定下去的这种信念。当然还得提醒大家，股市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明晚再会，谢谢您，刘先生， 再见， 再见。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具有历史与冬奥特色的徽章，方寸之间展示北京冬奥文化的贵金属，以及充满冬奥元素的日用品，独具特色的冬奥服装，在店内都可以买到。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您可以拨打400-015-5151进行咨询，也可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商品。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